第十六集。 孟昭环视这间房间，心想： 凶手到底打算掩饰什么呢？周远的继父说过，周远大学时的确会偶尔来这里住，可是在墙上写乐谱。 孟昭对周奇阳说， 联系一下王诺，问问他们几个朋友有没有来过周远这房子呢。 周奇阳立刻给王诺打电话，与此同时程韵的电话也来了。孟昭走到客厅接了起来。 昭哥，我到浩泽律所了，刚见了周远的律师。律师呢说周远三个月前就找过他一次，当时两个人交流了一下，因为周远这边有明确的证据，又有朋友做证人，所以打赢这官司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但周远本人还是比较犹豫，好像他一直有在尝试跟梁川做私下和解，应该是不想彻底撕破脸皮吧。但梁川这个人就是有点阳奉阴违，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，说好会公开道歉，其实一直在拖延时间。周远实在是气不过了，才下决定要告他的。这不，就在上周一，周远去了一趟浩泽，跟王律师确定了要打这场官司，然后这周一法院那边就把传票寄给梁川了。 这周一也就是周远遇害的前两天。 传票上写的开庭时间是什么时候？ 4月28号，差不多半个月之后。 嗯，我知道了。 正好周奇阳那边也打完电话了。周奇阳说， 哎，赵哥，我问过王诺了，这王诺简直就是个话痨。他说他们几个没来过周衍这房子，说周衍应该是觉得这房子太破有点丢人，所以从来没让他们来过，换了新房之后他们才经常过去聚的。 走吧，回去看看人斌那边有没有别的情况。 走下楼一闪眼瞥进了不远处遛狗的陆时琛。孟昭心想， 这一大早我都已经快工作两小时了，这会居然还在悠哉悠哉的遛狗，哎，差距啊。 不过遇上陆时琛也好，正好孟昭有问题要问陆时琛，因为怕陆时琛又像上次一样一闪眼就不见了，孟昭迅速拉开车门坐进去，对着周奇阳撂下来一句， 一会儿到前面等你。 周奇阳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孟昭已经启动车子开远。周奇阳追赶不及，在原地不明所以的嘀咕道， 哎，什么事儿啊，这么急匆匆的，又不是去追老婆。 追上陆时琛，孟昭踩着刹车把车速降下来，他一边慢慢吞吞地在后头跟着陆时琛，一边按下了车窗，探头出来喊了一声， 哎， 陆时琛的脚步停下来，回头一看是孟昭，就牵着狗朝孟昭走了过来。 够悠闲的。 等陆时琛走近了，孟昭这才看清楚陆时琛的额头上出了汗，发梢有点湿，应该是到附近跑步去了。难怪他体能不错呢，看来陆时琛平时应该没少锻炼。 去过七号楼了？ 陆时琛很快就猜出来孟昭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。 有没有新线索？ 算有一点吧。 孟昭不打算跟陆时琛泄露案件的进展，他把从周衍卧室里找到的一张写满了字的纸递给了陆时琛。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贴在你门上的笔记？你看一下跟这个一不一样。 陆时琛接过来低头看了看，沉思道， 嗯，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字迹。 嗯。 孟昭收回那张纸说， 对了，昨天有问题忘了问你了，你这狗最近接触过什么人，能列个名单出来吗？ 你是想从那根狗毛上下手？ 陆时琛思忖片刻说， 估计有点难度，不过我可以列个清单。对了，列出之后怎么给你？ 孟昭摸过手机，调出了二维码让陆时琛扫自己。 嗯，发我微信吧。 接到陆时琛的好友申请之后，孟昭随口问， 怎么都是你自己遛狗啊？你女朋友呢？ 陆时琛正操作手机呢，听到这话他抬眼看了一下孟昭。孟昭显然是把乔玉当成自己的女朋友了。陆时琛简单地解释了一句， 那不是我女朋友。 不是女朋友。 孟昭心想， 穿得那么奔放，而且一大清早从浴室里面出来，不是女朋友。想不到陆时琛在这方面倒不藏着掖着，在国外待过几年的人果然开放。 陆时琛打断他提醒道， 加上了。 孟昭低头看了一眼，已经收到了陆时琛的好友提醒了。 哎呀，昭哥，可追上你了。 就在这时，周奇阳气喘吁吁地追过来，他一眼就看到了昨天刚刚光顾过市局的陆时琛。他小声地问孟昭， 这是什么情况？ 没事，了解点事情，上车吧。 嗨，没什么大事，你跑那么快，我以为你偶遇梦中情人呢。 周启阳拉开车门坐进来。 路边沾花惹草，小心老徐回去削你。 陆时琛屈起手指敲了敲孟昭那半扇没有落下来的车窗说， 没别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 行，列出来尽快发我。 车子上路了，孟昭接着周启阳的话问， 哎，老徐削我干什么？ 嘿，昭哥你装傻是吧？哎，局里上下谁不知道，这案子破完之后，你马上就要晋升正队长了，升完正队长就离做老徐的乘龙快婿不远了。昭哥，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，老徐都给你打造好一条龙服务了，以后发达了别忘了兄弟啊。 哪来这么多谣言啊，而且我都不知道这年头了还这么流行包办婚姻呢。 哎呀，这叫什么包办呀，徐燕一准对你有意思，难不成你对她没感觉？ 徐燕是徐菊的女儿，孟昭压根儿没想过他们俩能被凑成一对儿。他刚进市局的那一年，徐燕还穿着校服，每天吭哧吭哧的读高三呢。再加上徐燕跟孟若书还是高中同学，这些年在孟昭的眼里，徐燕跟孟若书的存在是没什么两样的。周启阳说， 哎，真没感觉啊，我真是好奇，昭哥你这眼光得高成什么样啊，你倒是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啊。 哎，成熟点的。 孟昭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样的，于是他随口挑了一个跟徐燕相反的特质。 哎，行了别废话了，有时间不如多想想案子。 周启阳在一旁撇撇嘴，纵观局里上下，没有人能够说出孟昭的择偶标准来。孟昭好像对所有的异性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，当然了，他对同性也没什么兴趣，他好像只对犯罪嫌疑人感兴趣。这么一想，周启阳觉得孟昭这辈子有一点注定要孤独的节奏。还没走到办公室呢，他们老远就听见有人情绪激动地说， 怎么可能是我杀的周衍啊，你们检察办案这么不讲证据的吗？那晚我在直播，你告诉我怎么去杀周衍啊，你不带这么冤枉人的呀。 周奇阳小声对孟昭说， 哎，昭哥，是那个梁川吧？ 孟昭走进那间屋子的后门，他停下来听着屋子里的动静。 哎，你先别激动啊， 这是任斌的声音， 叫你过来就是配合一下调查，没人冤枉你。你说三号晚上你在直播，从几点到几点？ 晚上八点到十一点。 屋里的声音居然染上了一丝哭腔。 直播回放里没有时间，你们可以去找平台查的， 后续肯定会查的。 哎，凭什么都说是我杀的周衍啊？周衍那些粉丝网暴我对吧，啊，让你们警察也这么冤枉人，讲不讲理啊？哎，再说了啊，跟周衍有矛盾的他肯定不止我一个吧，啊，难道都是杀人犯？ 这个人越说情绪越激动，到最后居然都憋不住哭起来了。 再说了，我都跟周衍私下道过歉了，他非得让我公开道歉，他非得让我在这行业里从此干不下去啊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。 任斌被他哭得头大， 抄的时候没想到还有承担后果的这一天，多余的废话就别说了，叫你来是让你配合调查的。 太难了， 市局忙得很，没有多余的警力给你擦屁股，要哭回家哭去啊。